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好，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02啊，这里是982活力榜，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大家下午好，是不是都已经下班了呢？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为什么说两遍下午好呢？因为今天下午的这个话题啊，我实在是太迫不及待要跟大家来分享了。 我还以为今天下午你来的时候热晕过去了。 今天确实今天挺闷的， 太热了。今天特别感谢两个人， 谁？ 一个是发明汽车空调的人，还有一个是后羿。 我还以为一个是我呢？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我帮你做的呀。 啊，我就觉得我们这个 不客气，不客气。 这个今天就是感觉这么那个耀眼哈，穿了个红色。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感谢一下我，因为我现在要跟大家发布一个提醒。刚刚呢，我在这个北京市气象局工作的一位朋友，我看他的朋友圈里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今天的午后到后半夜，北京会有一场较强的雷阵雨的天气过程。相信这个如果现在在外边的朋友啊，这个看见外边这个感受到这个天气的温度，这个闷热程度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啊。今天很有可能会下雨，所以也是请，因为现在是晚高峰，可能很多朋友都这个刚刚下班或者准备下班，赶紧回家。今天如果不回家的话，可能在路上会遭遇到大雨。 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是 跟大雨有关。来，你继续， 有点意思， 你继续。 不能说跟大雨有关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哈，每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躲在家里面，然后泡上一杯咖啡去看小说。 然后呢？ 然后今天讲的这一部小说呢，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着迷的、特别痴迷的一部小说，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哎，我觉得特别有怀念的那种感受。 而且你这个圆的非常好啊！以后每天赵爽欢迎在节目之前给我们来一段如何把今天的话题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实况或者说我们生活琐事上好吗？ 就是有一种你在前面挖坑，然后我再往里面跳，然后我再想办法爬上来，然后你再来刨坑，我继续往下面跳。 对，因为赵爽连续很多次了，我随便抛出一个话题，他都能尬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上，真的是很了不起。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哈，我在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一个小说是很多人在看起来是一个应该是小孩看的小说，可是很多的大人特别喜欢看，所以呢，我每当这种就是觉得泡上一点咖啡呀，然后坐在那里呀，外面的下点小雨或者是小雪啊，我就觉得看这样的书特别的惬意。什么书？说吧。 这就是哈利波特，这就是哈利波特啊！我揭开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谜底吧。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聊哈利波特呢？因为今天周二，可能这个常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周二呢，我们的活力榜一般是做这个电影的榜单。 嗯， 但是今天这个榜单稍微有一些特别。 嗯， 因为虽然是跟电影有关，但是给大家推荐的并不是像往常一样的五部片子，而是关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的五个地点。 对， 为什么要聊哈利波特呢？因为可能在上周啊，这个我看有一个热刷朋友圈的一个 H5 的作品，就是关于哈利波特20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啊。 嗯， 是有一个企业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 H5 页面，然后在朋友圈也是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转发。因为我知道哈利波特呢，它最开始是一部小说，是由 J.K. 罗琳这个写出来之后，又被翻拍成了一个系列电影，一共是有8部啊，最终是现在都已经是完结了。但是在这其实这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人，包括就是你像我跟赵爽，我们两个昨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说，我们俩都非常喜欢哈利波特，可以说是哈利波特陪伴我们长大的。 嗯， 也可以说我们来陪伴他长大的。 对，就是从最开始看到第一部书的时候，第一次为我们打开这个魔法世界，当时我会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包括我当时特别喜欢那种它里面的想象哈，那个画是会说话的嘛，你记不记得？然后任意一个小东西它都是有魔法的，其实这个是满足了很多人的一个愿望吧。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哈利波特展开的魔法世界真的是太神奇了。 嗯，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现在是这个一样的心情啊，因为今年2017年是哈利波特第一本书正式出版整整的20年。第一本书出版应该是在1997年的6月份，已经是整整20年前的事情了。那么今天正好借助这个哈利波特出版20周年的这个纪念，我们来为大家盘点的榜单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的五大取景地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照例啊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图片，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易直播的平台或者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和账号，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包括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说的太溜了，我现在这套 就是我在你说这套话的时候，我可以完美的走神儿。我看到 不会断，对吧？ 对，我走神儿，但是我在看我们那个朋友们的互动哈。 嗯， 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说句心里话，这位朋友说是赵爽吧？嗯，确实哈，这个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因为是其他的节目啊，然后就跟随着我们一块儿过来这个节目。 嗯， 欢迎你的到来啊！希望你也这个一直支持我们982活力榜。 嗯，今天呢，马上我们就要为您打开魔法世界的大门了，为您盘点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的五大取景地。其实说到取景地，这个因为哈利波特其实它现在不仅仅它是作为一部小说或者是一个系列电影了，它已经成为英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的符号。所以就是从哈利波特这个作品当中衍生出来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包括它的取景地，包括它拍摄当中的故事，包括它在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演员们啊，都是受到了大家非常大的关注。那么这个五大取景地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哈利波特取景地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各地都进行过取景，非常的多，从中选出5个实在是比较的困难。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啊这个历经千辛万苦从中给大家挑选出了5个，也是希望借这5个取景地为一条线索吧，让我们来继续的重新来走回一下哈利波特和他的魔法世界。 嗯， 第一个呢，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当时啊，我不知道这个赵爽还有没有印象，第一次走进魔法世界大门的时候，就是他搭上前往这个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列车的时候，他通过的是哪儿？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就是一个车站，就当时哈利波特是属于大难不死嘛，是这个应该是伏地魔， 对， 然后相当于是杀了他全家哈，然后最后剩了这么一个小男孩，大难不死，然后被人接到这个魔法学校的时候，哎，第一个就是开启魔法学校大门的第一站，就是我觉得非常有特色的9¾，算月台吗？不是站台吗？ 站台， 对， 9¾站台， 嗯， 啊，说起这个站台呢，相信很多朋友啊一说到这儿也是重新的有印象了。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电影当中当时哈利波特通过这个站台的一段画面，我们还是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Excuse me. Excuse me. Why are you letting them? Excuse me, sir. Can you tell me where I might find platform 9¾? 9¾? Think you're being funny, do you? It's the same every year, packed with muggles, of course. Come on. Muggles. Platform 9¾ this way. All right, Percy. You first.You next. He's not Fred, I am. Honestly, woman, you call yourself our mother. Oh, I'm sorry, George. I'm only joking. I am Fred. Excuse me. 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onto the platform? Not to worry, dear. It's Ron's first time to Hogwarts as well. Now, all you've got to do is walk straight at the wall between platforms 9 and 10. Best do it at a bit of a run if you're nervous. Good luck.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段就是应该是在第一部当中，然后哈利波特大难不死，然后第一次来到这个1¾车站的这个段哈。 嗯，在这个系列电影当中的第一部啊，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也是哈利波特第一次踏进魔法世界的大门。这个在一桌平台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新朋友给我们打招呼，包括这个包文静贴吧官微啊，说新朋友报个到你好。另外还要好像还有一位这个之前现在留言已经被刷过去了。说好像是说的这个今天聊哈利波特应该把他的朋友叫过来，他朋友是比较喜欢这个嘛，这个那你可以把朋友喊过来，或者这个你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啊。这个说起1¾这个车站呢，站台啊，也是非常巧，是位于伦敦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这部电影开拍之前呢，其实这个站台是并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站台它就是分这个号来编，1号、2号、3号、9号、10号，这1¾站台是没有的。但是就因为这部电影，或者说在这个哈利波特小说啊出现之后，尤其是当它作为电影的取景地被拍摄出来之后，这个车站在伦敦的这个国王十字车站，它就真的加了一个1¾站台的这个牌子在那儿。 也就是说在电影开拍之前，就是说它车站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个站台。就因为站台你平常不是觉得玩人家吗哈，你一号站台就是一号，二号就是二号，什么叫1¾嘛，是吧。但是拍了这电影呢，由于电影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哈，所以这个车站呢就为了让这些影迷朋友有一个这个寄托，所以就也弄出来了这样一个1¾的站台。论论去过， 对，我去过。我当时这个去伦敦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清楚，我当时到伦敦的时候，我第一家这个选住的酒店啊，就在这个车站叫 King's Cross， 叫国王十字车站的附近。所以我当时坐地铁下来之后，就是从这个车站下来的。它同时除了火车站以外，它这个在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铁站。我从地铁下来之后就看到很多人啊，在边上一面墙那挤着，就好像又拍照又在怎么又排队。然后我就说这墙是干嘛的，然后当时我正好在英国上学一个朋友去接我。然后他就说这就是哈利波特电影里边那个1¾站台，就是在这儿。然后我就哦，然后我当时也想去排来的，但是后来排队人实在是太多了，就围的就水泄不通。实在是我觉得因为当时经过了这个整个的飞行啊就很累了，所以当时没有去排。后来又经过两回，我发现啊，就不管是白天黑夜，那个地方永远是那么多人在围着。 对啊，你看包文婧贴吧官微说还有很多综艺节目去那儿取景拍摄，然后用后期把人给这个 P 进去了。所以论论我觉得这是你去英国的一个遗憾吧。 这个确实挺遗憾的，因为当时确实我知道这个车站是在伦敦进行 经取景的，但之前确实没有做很详细的攻略。这个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是今天为大家准备了网上一段视频啊，是有一位网友啊在现场来拍的，拍的就是这个很多的哈利波特迷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专程去排队来进行拍照，确实非常有意思。它不只是有这个站台的一个牌儿，而且在这个墙外边，它还做了一个半个小推车，因为我知道哈利波特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推着一辆小推车进入的这个穿过的这个墙进入了这个魔法的世界，然后呢他就把这半个小推车直接就装在墙外边，这样如果拍照显示出来效果就是好像是你推着车马上要闯进墙一样，非常有意思。我们也是准备了一段视频，我们先来再看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解释一下刚才那段视频呢，其实是很多的就是慕名而来的影迷朋友们哈，到了这个站台，然后用相同的动作想拍出一组就是有点类似哈利波特当时闯进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来。 对，这个确实就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跟我们来说了，说原来这样拍出来的。这个光当贼，看来你有朋友是不是你见过在那儿发照片啊？知道这个他去了，但是没想到就看完我们这段视频之后才知道这个效果是这么出来的。确实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包括还有那个哈利波特他专门戴那条围巾， 对， 在现场也有，而且会有着专门人有人帮你把那个围巾扔起来，然后你这个如果是这个抓拍的好的话，那个瞬间拍的好的话，那个效果就是你经过了一路的这个狂奔，围巾已经飞起来，然后马上要冲进这个墙，能够制造出那么一个假象来。然后照片这个效果是这样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国王十字车站也是非常有名，因为我当时在伦敦也是待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这个国王十字车站如果换到咱们北京来讲的话，就是相当于大概北京站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交通的枢纽。从任何地方经过啊，不管是坐地铁也好，或者是在英国境内坐去往其他地方的火车，国王十字车站是伦敦地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量呢也是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车站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是建于1851年到1852年之间，距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我觉得最开始啊，大家很喜欢哈利波特那本书，反正至少我很喜欢这本书，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魔法世界跟麻瓜世界，就是普通人的世界，没有完全对立开来，他会给人很多的想象。就包括当时我看这哈利波特穿越一个，其实这个站台本来就是麻瓜世界，他为什么在伦敦可以找到这个原始的这车站，因为他就是麻瓜世界的一个站台嘛，所以他能在麻瓜世界里找到这个真实的地方，然后又能从真实当中去这个虚构出来这样一个世界，我觉得就特别有吸引力了。就像恐怖片就完全脱离于就完全脱离于这个真实的恐怖，其实还好看完就忘了。但最恐怖的是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鬼头啊之类的在电视机当中啊什么的，这种才是最恐怖的。所以我觉得哈利波特最开始吸引我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东西跟麻瓜世界跟魔法世界是没有完全对立开来的， 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 对， 包括在他后面的这个作品当中，其实这两个世界也不是割裂开的。 对， 很多的场景都是在这个所谓的麻瓜世界，也就是普通人不会魔法的人的世界当中来进行这个演绎的。不只是在这个魔法学校或者是在魔法世界里边的一些场景，在这个麻瓜世界当中也有很多的取景，包括伏地魔还在这个麻瓜世界当中也这个曾经来穿梭过啊，都是有这些故事的啊。那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今天关于这个哈利波特这个系列电影五大取景地的第五位啊。也是比较好去到的，就是在伦敦。如果您去伦敦旅游的话，相信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的。如果您恰好也是哈利波特的粉丝，那么这个站台是非常有必要要去看一看的。 对，那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取景地，那第二个取景地，洛洛有当时在那个附近的照片吗？ 在94/3车站附近的照片， 对， 没有。我也是今天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啊，都是我去英国拍的，但主要都是集中在爱丁堡。 嗯 啊，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是哈利波特诞生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当时附近没有拍照，因为确实人太多了，我根本就看不见前边的那个车站的牌子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所以没有拍，很遗憾啊。希望有朋友最近如果要去伦敦的话，可以帮我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好了，那我们该说第二个取景地了哈，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哈利波特当中，因为我们说了，就它最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它没有跟麻瓜世界完全对立起来，就你可以在这魔法世界当中又找到很多现实生活的影子哈，这个才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记忆当中特别深刻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在类似现实生活当中我去逛街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嗯，商业街。 对，商业街。 哎，这魔法世界里边它肯定有一些道具啊用品啊跟我们这个麻瓜世界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些魔杖啊，比如说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猫头鹰啊斗篷 斗篷啊 在这个哈利波特的电影当中也是出现非常多的这种元素啊。我们还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片段，应该是哈利波特第一次去到对角巷去买他的魔杖的时候的一个场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当中对角巷这个地方的这个场景是怎么样的。 Welcome, Harry.To Diagon Alley. Here's where you get your quills and your ink. And over there, all your bits and bobs for doing your wizardry. 听广播的朋友啊，这个听得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就是这个海哥第一次带哈利波特来到对角巷去买东西，马上要见到的是巫师银行，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哈利波特的场景。 It's the fastest model yet. But Hagrid, how am I to pay for all this? I haven't any money. Well, there's your money, Harry. Gringotts, the Wizard Bank.Take no safer place, not one, except perhaps Hogwarts. Hagrid? What exactly are these things? They're goblins, Harry. Clever as they come, goblins, but not the most friendly of beasts. Best stay close. Mr. Harry Potter wishes to make a withdrawal. And does Mr. Harry Potter have his key? Oh, wait a minute. Got it here somewhere. 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对角巷第一次出现的场景。这个场景其实在哈利波特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次。 嗯， 他们要买什么东西的话都会去那儿，包括这个在最后的两部啊，就是大结尾的时候，这个伏地魔还经过过这个对角巷。 嗯， 这个对角巷啊，这个拍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它室内的拍摄场景和室外的拍摄场景其实是两个地方。 嗯， 然后呢经过了很多的麻瓜，也就是我们这个哈利波特迷啊，这个多年的考证，因为昨天我也是在网上搜了很多的资料，看到有一个朋友的帖子啊，写的真是 太令我惊讶了。 嗯， 就把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因为其实如果是官方的资料当中啊，没有透露这个对角巷具体它的拍摄地点是在哪儿的，然后呢他就从这个电影当中可以说是一帧一帧的去找线索， 嗯， 最后推断出对角巷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在哈利波特故事当中啊，这个地方是在伦敦的。 嗯， 就找了很多的针，就包括昨天晚上我给赵爽还发那个帖子去看啊， 对， 就是一针一针的找，哎呀，这个线索能反映出我们现在在伦敦，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哦，下一个镜头当中我们能发现哪一针？各种线索综合在一起，指向这个对角巷的地点，确实是在伦敦。 对，他当时我看用了好多方法，比如说什么某某地图啊，嗯，然后再确切到某一个区域， 对， 然后一直确切到了那个街景里面， 街景里， 然后把那个街景跟真正的拍摄的那个景，嗯，还进行了一个比照， 对， 然后最后发现哦，相似度很高， 嗯， 只不过是这个就是在拍摄过程当中，嗯，它会用一些特效， 嗯， 特效会有一些渲染的这个效果嘛， 嗯， 但是一看这个相似度已经很高了，嗯，最后找到了这个门口这家店， 嗯，就是这个破釜酒吧，因为我们刚刚如果看视频的朋友啊，在我们视频的一开头，这个它是敲了一下这个墙， 嗯， 然后如果你正好敲对这块砖，这个砖就会自动的散开，露出从这个破釜酒吧去到对角巷的这扇门， 对 啊，这是整个哈利波特故事当中关于对角巷的这么一个设定，在故事当中它确实在伦敦，但是呢在电影当中它的拍摄地其实是另外一个地方， 嗯， 是在约克郡，是英国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郡，它有一条街叫做肉脯街， 嗯， 这条街呢要说起来，我们刚刚说这个国王车站它的年头非常久，是已经有150多年了，那么这条街的年头已经有1000年了，在1086年这条街就建了，而且在这个21世纪初的一次评选当中还被获评为是英国最美的街道。哎，我们也是找了一下这条街当时的一些这个图片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肉脯街，就是当时这个电影拍摄的场景是在这儿的。 它的建筑很有就是那种英国怎么说呢，维多利亚时代或者说那种感觉吧， 嗯， 其实它是有那种古老还有神秘感在的。 嗯 嗯， 然后这个肉脯街为什么得名啊，其实它最开始就是一个晒猪肉的地方 啊， 而且呢为了 鲜鱼口呗， 对，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说为了当年保证这个猪肉啊不会被晒坏，因此呢这个街道是非常的窄的，避免有很大的这个阳光照射进来晒到这个猪肉上让它坏了，所以因为这个街非常窄，而且地上铺满了鹅卵石，在夏天是非常的凉快的，而且现在在这个街上也都不是卖猪肉的店了，而是变成了一条有点那种特色小街的那种感觉，下面里边有一些比如喝咖啡的地方呀，卖花的地方啊，喝茶的地方，有很多这种特色的小店，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 嗯，就鲜鱼口呗， 就是鲜鱼口 英国的鲜鱼口啊，我们鲜鱼口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你这个比喻真是太耿直了，怎么都是鲜鱼口了。 对，不过这个确实在哈利波特里面是对这个街道进行了一些魔法化的处理的。 对，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街道包括人和人之间的比例啊， 嗯， 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精灵啊什么的，所以它在这个比例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处理， 嗯， 所以我们看起来可能没有一下子能认得出来啊，但是仔细的对照还能看得出来建筑风格至少是这条街上面的。 嗯，所以说啊这个对角巷这个场景的挖掘啊也是费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心啊， 嗯， 通过各种的这个元素各种的线索最终找到了这个对角巷的实际位置。但是呢为什么说它特别，就是因为它室外拍摄的这条街，我们看到这条街的这个街景啊是这样的，作为这个电影的取景地，但是它室内的部分其实又不是在这条街拍的。 对， 室内部分是在哪拍的呢？ 因为你知道这些古老的建筑哈，经常在室内会非常的暗。 嗯， 就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从电影拍摄上面来说，进去拍可能有很多条件，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剧组真正考虑的是什么哈，但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条件不合适。 嗯， 而且他们是属于进了一个门，里面可能就很多很多层，就是带有魔法化的里面的一个室内场景。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在这儿拍也是非常有情可原的。 对，就是这些老街它可能从这个电影拍摄上来讲它没有这个条件来实现电影当中的很多，比如说你进去之后它要这个打光吧， 对啊， 还要有一些这个场景让你做特效吧， 嗯， 而且这些建筑啊太老了，你这个剧组在那儿做这做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这个整个的环境啊，也是这个未知数啊，所以只是作为这个街景我们看到的这个镜头当中 只有在街上的部分的镜头，几个镜头是在这儿拍的。 对， 而真正的室内拍摄就是我们下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取景地，也是关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制作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哈利波特的摄影棚。 哎，所以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伙聊一聊哈，在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一些著名的景点儿。那这些景点呢，有一些是真的是传承了几千年了，那有一些呢是因为这部电影给大家搭出来的一个魔法的世界。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呢还会跟大家伙一块儿来分享三个地点哈。 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再次祝大家下班好，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您要介绍的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的五大取景地，因为今年恰好是哈利波特诞生20周年的纪念。 刚才我们给大家伙介绍了这个著名的9¾车站，然后还有这对角巷啊，基本上哈利波特里面可以买东西的地方，都在这儿哈。 对， 然后下一个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东西，因为它没办法在实景去拍， 对， 因为它里面魔法化的东西太多了，它还要做特效，你知道特效就要抠蓝啊，要放绿棚啊，这样子呢就不好搭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下一个地方产生了。 其实这个地方呢，要说啊，本来是作为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拍摄的一个片场， 对， 就是当时的一个工作室，但是当这个系列电影整个都拍完之后，华纳公司就把它变成了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叫做哈利波特摄影棚。从一个以前是拍摄一个工厂，现在变成了为了纪念哈利波特这部作品而为哈迷们来设立的一个景点。我们也是找到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我个人觉得真是做的还挺好的，应该也是一个哈利波特迷自己去游览的时候自己拍下来，做得非常好，把这个片场的整个非常重要的场景都给我们呈现了。而且就看完会觉得真的好多好多重要的场景，比如说哈利波特的宿舍，包括这个校长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全都是在这儿来进行取景。 邓布利多死得好惨， 好惨我们现在赵爽来稍微的平复一下心情，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这个今天的网络稍稍有点慢哈，这个我们等它更新一下。我们先来说这邓布利多的事儿。 邓布利多死的好惨呀，对吧？我说实话，我看这个电影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真没有觉得他会死。 我也没觉得， 对吧？ 真的，我当时我是最开始听说有人剧透， 嗯， 就我看书的时候啊，有人剧透说这个邓布利多会死， 嗯， 然后我就觉得不可能， 嗯， 因为他是这个剧当中唯一一个，怎么说，你知道，就当时我们年纪也不大嘛，就我觉得比如说受了委屈啊，或者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找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永远会用爱和关怀还有包容去解决你所有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邓布利多死了真的是好多哈迷心上的一道伤疤。 嗯，而且这个不知道这个 J.K. 罗琳在创作的时候啊，是怎么样考虑的？其实看到最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邓布利多不死的话，可能哈利波特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成长起来。 对 对 对， 嗯， 这个就是很多我觉得美系的大片哈， 嗯， 会最后让这个所有人， 嗯， 包括大家很喜欢的角色都死光，最后剩一个英雄的原因。你没发现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咱们说好莱坞大片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 嗯，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英雄的垫脚石， 嗯， 如果这些人不死光，那个英雄永远都不能真正的自己站起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用了那样的一个套路吧，就曾经帮过他 套路。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套路，但是真的不应该让邓布利多去死啊。 好，关于邓布利多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 因为我们系统现在有点这个小问题哈，有点热啊，系统， 我们现在先等一下系统的修复，在这个看片段， 嗯， 因为本来是要给大家看一段片段啊， 嗯， 不过这个不看片段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影响，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哈利波特摄影棚。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伦敦，但并不是像这个九四分之三站台一样是在伦敦的市中心，而是在伦敦的郊区，它就是作为电影的片场。这个地方它作为景点之后呢也可以啊去参观，坐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在这个伦敦市内啊，在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车站叫这个 Euston 车站，坐一趟火车半个小时坐到一个叫沃特福德的地方就差不多到了这个地儿了，但是呢还需要坐一趟接驳车，然后下了这个沃特福德的火车站之后，就专门会有这个哈利波特摄影棚的观光车在那等着，好像是每十几分钟一趟，然后你上这个车就直接会把你拉到这个哈利波特的摄影棚去进行参观。然后当时我因为我记得我在昨天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豆瓣上的一个网友写的一篇他自己的游记啊， 嗯， 我真的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嗯， 就是说他去那儿看的时候，他感觉刚进那个门眼泪啊就热泪盈眶的。第一呢是因为他非常喜欢哈利波特这部作品， 嗯， 再有就是他觉得其实他没有把这儿看作是一个哈利波特的片场，他来看这部电影， 嗯， 这个当时的取景当时的拍摄场景是怎么样的。按他的话来讲，我觉得这就是 J.K. 罗琳笔下的世界， 哦， 而且我们知道哈利波特这个系列电影啊，一共是做了八部，耗时前后一共十年，当中的参与电影制作的演职人员一共是达到了4000多人、 嗯， 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这么一个制作。这4000多人用了10年的时间，包括我们看这个之前整个外景的拍摄，包括这个哈利波特摄影棚这个片场的搭建，包括的各个比如说这个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啊，哈利波特的宿舍啊， 嗯， 真的都是从一个很小的细节慢慢开始布置的，哪怕桌上的一本书， 嗯， 一个本，一张纸，一根笔，都是剧组花了很大的心血来布置出来的，可能只为了某一个很简单的镜头。 因为他的那个笔啊纸啊， 嗯， 其实都是会动的，都是有魔法的，所以在这个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最难拍的一点是，就我们都知道这些笔或者是纸要是要动起来的话，他肯定要做特效，做特效的话， 嗯， 就是他在这个布景上面就会花很多很多的心思， 嗯， 而且当时我看，我昨天还跟论论说，我说我特别喜欢斯内普的那个地方， 嗯， 就是他那个地方吧，虽然是比较黑暗哈，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啊，这个就是反正就阴阳怪气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那个地方呢，就会让我觉得是我心目当中魔法世界的那个黑魔法的那一派的那个代表， 嗯 嗯，就他那个风格， 嗯， 所以我对他的办公室记忆非常深刻， 嗯，这个办公室可能也是在这个片场里边拍的，这个资料我倒是没有找到，但是所有大部分的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室内的场景都是在这个片场拍摄的会比较多。 对， 好，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修复了，但是时间好像已经不太允许我们给大家放这一段片段了， 放一小段吧， 放一小段吧， 嗯， 好吧，我们就让这个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稍微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哈利波特的摄影棚。 我就想看看邓布利多的办公室， 好像是在挺前面的，很快就会看到。 对， 看完已经看过邓布利多的办公室了，我们将这个赵闯心愿满足之后，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片段不能给大家放完整了，但确实非常好玩，因为有一些包括这个魔药课上课的课堂啊，还有一些这个东西自己会动啊，这些都是这个把它作为这个景点来向游客开放之后做的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 对， 这个如果是哈利波特迷的话，一定不能错过的点，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不能错过。 对，其实这种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在旅行当中，可以在这个地方拍出很多好的照片来。就是这个刚才还跟论论说，我说就是其实像横店一样嘛，就是里面，我记得当年拍完《琅琊榜》之后，还有很多的人想去横店去瞅瞅那个《琅琊榜》的那个宫殿。 你看看啊，对。啊，这就是我们为大家今天推荐的这个第三个关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取景地啊，哈利波特摄影棚。那么第二部第四个已经是第四个了，我已经有点乱了，因为这个地儿确实太多了。第四个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牛津大学，因为可能大家印象非常深的，我们就说第一部这个电影《魔法石》当中吧，那个分院的那个场景，可能大家都记得，那个分院帽往头上一戴，就把它指派你去哪个学院，你去哪个学院，那个场景大家非常深，而且那个场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凡是大活动，圣诞聚会呀、分院仪式啊、新生入学呀，全都会发生在那儿。那个地方并不是室内搭起来的一个棚，而是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的食堂。我为大家准备了电影当中的一小段片段，就是分院的场景，我们先来一起还是回顾一下。 When I call your name, you will come forthI shall place the sorting hat on your head, and you will be sorted into your houses. Hermione Granger? Oh, no. Okay, relax. Mental, that one. I'm telling you. Ah, right then. Right. Okay.Gryffindor! Ronald Weasley! Ha! Another Weasley!I know just what to do with you. Gryffindor! Harry Potter?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Plenty of courage, I see. Not a bad mind either. There's talent, oh yes, and a thirst to prove yourself. But where to put you? Not Slytherin, eh? Are you sure? You could be great, you know. It's all here in your head.And Slytherin will help you on the way to greatness.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No? Please. Well, if you're sure, better be Gryffindor! 就这样，然后他们三个小伙伴就都被分到了一个学院 了。分多，对 对，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上学的时候，就真的会跟同班同学的关系好一点。 对啊、 是吧？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 啊。 你们在一块儿离得近嘛、 啊， 而且他们三个这是一生的缘分，就在这个分院仪式上结下了。 嗯 啊，这个场景相信很多的这个哈利波特的影迷、书迷都是非常的熟悉，因为确实很多很多。我记得哪一部当中还有一个很多的猫头鹰飞进这个食堂的场景，好像是在第三部吧，还是第几部的时候？还是在第一部的时候来的。 反正有那么一个场景， 对，那个也是非常这个。 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经典的一个画面啊，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个样子朋友也说一起看电影啊，好主意。对，我们就是一起跟大家来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当然如果看到这个想您想看全片的话，还得去自己去网上找资源看啊。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基督学院啊，要说起来历史也是非常的久，因为牛津大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景点，而这个基督教会学院是牛津大学它大学当中最大的一个学院，是在1525年成立的，距今已经有将近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最引以为豪的是在近200年当中，在这个学院，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是诞生过13位英国的首相，都是从这个学院毕业的。而这个食堂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个片段啊，是这个整个学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而且他们的学生真是在这儿吃饭的，而且他们的老师跟学生会一起在这儿吃饭， 就是太幸福了。就关键其实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食堂呢，就是要比电影当中要小一些。 对对对， 就电影当中也是做了一些特效的处理，但当时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真的能在这样的一个食堂吃饭的话，那我估计可能我去食堂的概率要多很多了。 那我就天天去食堂吃饭了。 对呀、因为我在大学 天天去拍照都好。 就对，我天天在大学掰着手指头算，应该也不超过十次吧去食堂。 对， 就是我校的食堂，虽然这个， 因为我还在想你是哪学校，后来一想咱俩是一学校的。 我校的食堂虽然味道还不错哈，但是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就类似这种风格的东西哈。 对，你要说这个牛津大学啊，它这个历史确实非常的悠久，而且这个环境确实是太棒了。其实不只是这个食堂，哈利波特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外景都是在牛津来取的，所以呢，如果是作为哈利波特迷想去这个哈利波特的取景地去旅游去看一看的话，牛津大学也是不可不到的一个地方。 对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四个取景地牛津大学，马上来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同样是最特别的一个。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在电影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场景出现过，但是呢它在哈利波特的整个的命运当中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大象咖啡馆。哎，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画面，是当时 Elephant House， 对，大象咖啡馆，当时我去的时候拍的一些照片。这个咖啡馆呢，就是 J.K. 罗琳当时写《哈利波特》创作出这部作品的地方，他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的。 不过说实话，这照片拍的真不怎么着，拍的跟有雾霾似的。 当时是不是就是有雾霾，还是我镜头没有擦太干净啊？ 这个我觉得，但是能看出来啊，这样的一个咖啡馆是一个，按咱们说就很有小资调调的一个咖啡馆。啊，为什么它会有中文的解释呢？ 哎，这中文我还特地还拍了一张魔法咖啡馆，因为从这个哈利波特火了之后，这个咖啡馆就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了，所以有很多人慕名而来啊，来这咖啡馆看一看当时 J.K. 罗琳的写作环境、创作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个咖啡馆其实没有过多的商业气息，就是他们不会去配套去卖自己的这个招牌，卖一些周边的纪念品啊，基本他的主营业务还是做咖啡、做吃的，而且价格，我当时去的时候还顺便看了一下，也不是很贵，还是很亲民的。因为其实说的这个咖啡馆啊，就不得不提一下 J.K. 罗琳当年的故事，因为他当时生活是很落魄的， 很拮据的。 对，在他写这部书之前，然后呢，这个他当时的公寓因为条件特别不好，所以他想进行创作，在公寓里边实在经营不下去，而且当时他的女儿还非常小，所以他就带着女儿推一辆婴儿推车。当时这个大象咖啡馆离他所住的公寓非常近，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创作，每天就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后在这个咖啡馆的一个角落来写这个哈利波特，就是诞生的故事。 就这样，就是一个人物，一个魔法世界就诞生了哈，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而且这个高晓松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这个你去到了爱丁堡，就自然知道为什么 J.K. 罗琳能在这儿写出《哈利波特》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我也有幸去过，当时说实话也是冲着《哈利波特》这个诞生地去的，就真的非常的漂亮。现在看直播的朋友又可以看我的放图了，这是我当时 这个拍的还可以。 哇，我当时照的这个关于爱丁堡的照片。 嗯，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可能是我去过的我认为最美的地方之一吧。 嗯， 整个的城市它是分为老城和新城，这个大象咖啡馆就是位于它的老城。 嗯， 它老城就真的是像就是这个如其名爱丁堡，全部都是古堡，古香古色的楼，全部都是这种中世纪的这种建筑的风格，包括这还有这个有这个北方雅典之称啊，它有一个仿这个雅典的这么一个神庙的建筑也是非常有名。总之这个地方确实太好玩。 对， 而且这个说这个大象咖啡馆还有一点特别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大象咖啡馆它的厕所。 嗯， 为什么 你还去看了一眼是吗？ 真的，我当时就是我当时不知道它厕所里有这么多故事啊，我就是因为想上厕所所以去看了一下，然后一进厕所我就震惊了，厕所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文字来写的各种对 J.K. 罗琳对哈利波特的留言，还有各种涂鸦。哎，现在看视频的朋友又可以看到，我现在放了几张图，就是当时我拍的厕所，真的是什么文字都有，什么话都有啊！我还看到有中文的，大概意思就是 J.K. 罗琳谢谢你，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画了很多这个很像这个哈利波特的这种漫画啊、涂鸦啊都会有。 所以当时你就哭了是吗？ 当时真的没有哭，但是心情真的挺激动的，就是我觉得这种联系其实挺奇妙的，你不觉得吗？ 就让我想起这个应该是汤唯演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色戒。 嗨，不是不是那个第二部算了，就是反正他有一个电影当中就说有一个来自全世界的读者都会往一个地方去寄信，应该叫查令街多少号。 嗯， 然后寄到的那个信呢就是会把全世界的读者都联系到一块儿。 嗯，对，其实就是这种一种感觉。 嗯， 就是当时真的感觉很奇妙，就是因为这些罗琳在这儿创作了这么一部作品，而把这么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汇聚到这个地方产生一种联系。真的是这感觉，只有去看过才知道。 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这个播放今天的榜单了哈，酒吧二活力榜，这个哈利波特取景地的一个榜单。 嗯，聊了这么多，我们马上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榜单。九八二活力榜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五大取景地，第五名九又四分之三车站。通向魔法世界的大门位于国王十字火车站，也就是 King's Cross 的第九与第十月台之间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需要搭乘霍格沃兹快车前往魔法学校。在现实生活当中，著名的 King's Cross 火车站的九号月台上也挂上了一张印有九又四分之三的标志牌，这使得 King's Cross 火车站成为伦敦的重要的观光景点之一。King's Cross 车站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不仅是伦敦到北英格兰和苏格兰火车的出发车站，也是多条伦敦地铁线的交汇车站。车站建于1851到1852年间，距今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第四名，对角巷。经过无数麻瓜的多年论证，对角巷位于英国伦敦，可以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特区的破釜酒吧进入。对角巷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长街，里面可以找到各种古怪和刺激的商店和饭馆。一般的小巫师要到霍格沃兹入学之前都会到此来购买学习用具，这里可以说是英国魔法界最繁华的商业街道。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角巷的拍摄场地在英国约克郡的肉府街，是一条很窄的街道，大约在1086年就有了，是约克最具历史意义的街道之一。2010年古老的肉府街被评选为了英国最美街道之一。而关于对角巷商店内的拍摄，则是在伦敦郊区的哈利波特摄影棚内来完成的。第三名，哈利波特摄影棚。这座电影工作室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拍摄片场，占地约1.4万平米，位于伦敦的郊区。从伦敦的 Euston 火车站乘坐火车半小时到达 Watford， 出了火车站有专门的哈利波特双层巴士带游客前往。在这里游客可以见到哈利的宿舍、邓布利多的办公室等熟悉的场景。除了电影拍摄场景的再现之外，工作室内还展现了电影拍摄时所用的服装和道具。在这里您可以看到4000多个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全部，他们花了10年一笔一画地还原了 J.K. 罗琳笔下的那个魔法世界。第二名，牛津大学基督学院食堂。 哈利波特的粉丝一定会对影片当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那宏伟庄重、穹顶布满星星的大餐厅印象深刻。每年一次的新生入学欢迎晚宴、分院仪式、圣诞节晚餐也都是在这个大餐厅当中举办的。这个餐厅的原型就是世界著名学府英国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食堂，也叫做大礼堂。创立于1525年的基督教会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学院，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教堂式学院，在近200年内产生了13位的英国首相。基督教会学院食堂是这个学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仍然作为学生食堂，而牛津大学的学子们也可以每天在这个地方用餐，教授们也仍然保留着和学生共同进餐的传统。大象咖啡馆，高晓松曾经说，来到爱丁堡就知道 J.K. 罗琳为什么会在这里写出哈利波特，这的确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之一。而位于爱丁堡的大象咖啡馆就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当年的 J.K. 罗琳生活落魄，失业之后在爱丁堡依靠政府救济金支撑生活，他常常推着婴儿车带着女儿在公寓附近的大象咖啡馆点一杯最廉价的咖啡，一边取暖一边创作哈利波特。而大象咖啡馆的卫生间也是蔚为壮观，充斥着哈利波特迷们的留言和涂鸦，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写字的空白地方。他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表达着感谢，感谢哈利波特陪伴那么多人成长，感谢 J.K. 罗琳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 嗯，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九八活力榜，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跟您再见。 好了，再见了， 拜拜。